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月踏青北海边，寻到春烟柳如烟，我听你唱惊喜，坐弄一下车闲片，红星枝头春意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上头捋一圈儿，长亭湾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古城春风得意时，微光过半耳边。 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吃湘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湘菜新形象，燕郊店、龙旗广场店盛大开业。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八小时急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欢迎收听876资讯，来关注电影方面。由青年导演彭飞执导的电影《米花之味》近日在北京国际电影节展映单元提前点映。与此同时，这部此前在平遥电影节、威尼斯电影节上颇受关注的电影将于本月20号正式和观众见面。《米花之味》讲述了一个外出务工的母亲叶楠返回家乡之后，与女儿之间由陌生到互相理解的故事。据了解，不同于其他留守儿童题材影片，《米花之味》的调性不再灰暗，而是用一种调皮轻松的方式解读了这一略显沉重的话题。31集电视连续剧《执着的追踪》日前在北京影视频道黄金档开播。这部电视剧以闻名中外的北京人头盖骨发掘与丢失的历史为依据，结合北京文化和房山地域特色，演绎了中共地下党寻找北京人头盖骨的传奇故事。日前，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宣传司司长高长立表示，今后广播电视节目必须遵循小成本、大情怀、正能量的自主创新原则，不讲排场、比阔气、拼明星，不沉溺于个人主义的浅吟低唱和自娱自乐。本月27号到下个月31号，第18届相约北京艺术节将如约而至。来自19个国家和地区的44个艺术团体将为观众带来130场演出、3个艺术展览等等活动。英国国家话剧院的《深夜小狗离奇事件》、希腊北方剧院的话剧《苦行者》、中国歌剧舞剧院的舞剧《孔子》等将陆续上演。接下来再来关注一场展览。长200米、高 1.5 米的长江万里图巨幅长卷正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这幅长卷是由中国画学会召集全国50多位美术家、理论家，历时一年创作而成的，展示了新时代长江的自然风貌和文化景观。来听记者唐思萌的报道。 说到长江万里图，可能有些人呢会想到南宋的夏圭、明代的吴伟、近代的张大千、吴冠中，他们呢都曾绘制过长江万里图。而其实随着岁月的更迭，长江一直在发生着变化。那么这次的长卷呢，描绘的就是新时代的长江。这幅作品实在是太长了，展览呢没有把作品分割，而是不间断的蜿蜒曲折的在南一展厅展出。长江绵延约6300公里，那么落在200米长的画作中，很多内容还是要有所取舍。其中的重点城市选取了重庆、武汉、南京、上海，景观重点放在了三峡、庐山、黄山。此外，长江下游经济带也是画作描绘的重心。因此呢，在这幅长卷当中依然可以看到长江最壮丽的风景，像川西高寒草原、巫山云雨、庐山漫山遍野的苍翠松树，还有小桥流水、乡愁里的诗情画意。展览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到4月13号，之后这个巨幅长卷由海澜美术馆收藏。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是由小易为您编辑并播报的，感谢您的收听。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中午晴见多云，偏南风3-4级，阵风6级左右，气温是21摄氏度到24摄氏度，相对湿度20%。今天下午晴见多云，偏南风3-4级，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2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60%。接下来请您收听住在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住在876。876 家有多大， 有多大 可以面朝大海，背依高山，可以麻雀之体，五脏俱全，可以居高远眺，观云望月，可以花香鸟语，前庭后院。家无关乎大小，只关乎生活。住在八七六，有家有爱，好生活。 哎呀，其实我觉得今天要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我之前都想着怎么来配合这个话题，就其实提到今天要聊的这个地儿，我觉得时尚之都嘛，啊，是不是？所以今天就着重，你看头发我也弄起来，就觉得这样可能时尚一些。 但是好像我们是电台，不是电视台啊。 对，但是你看跟你见面，我也得不能输吧，对不对？我觉得 他很在意，很在意， 我很在意。 是的，是的，这里就是住在八七六，欢迎大家收听我们周一到周五每天中午这个时间的直播。大家好，我是王维。 大家好，我是浩洋。 嗯，当然了，也有我们的固定嘉宾在此，我们也要再次隆重介绍一下。 嗯，北京亚美林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设计总监 ，Red House 空间设计的创始人，北京木兰花语女设计师木兰会发起人王艳红女士，欢迎。 大家好，我就是一设计师王艳红。 哎，嗯，哎呀，我觉得跟你们俩在一起，哎呀，压力特别大。 为什么？ 就是你比如说像艳红，她是一个，应该是走在，时尚也好啊，或者说视觉时尚的前沿的工作者，应该可以这么理解吧？ 可以 是。 然后包括我搭档呢， 哎，怎么着？ 哎，最近一段时间也走上了另外的一条路，啊， 好像是什么歪路似的。 没有没有没有，这条路特别好，就以后你可以多足走路。 啊，我以为您要说以后你就可以这摊你就甭管了，你去那样发展。 不，那倒也不是，那 对对对， 这个咱们还是正根儿的。 没错， 真的 真 的真 的是， 但是呢，在那边你可以尝试一下，感受不一样的工作状态，或者说发掘自己可能自己完全没有找到的一些感觉吧，都挺好的。因为当初我们在学校上学的时候，其实这些也会涉及到，也会学到，然后正好啊。利用平时的闲余的时间， 是， 然后去感受一下怎么样，讲讲在舞台上表演的时候跟同事们之间的配合， 还都挺好。这次确实对我来说是一个学习的很好的一个学习的机会，学到了不少东西。 你在里头饰演几个角色？ 我就演一个 啊， 我就演一个，因为我是贯穿的呀。是吧？ 对，一共你们才六个人嘛？ 对，但是实际上这个剧它就四个人就够了。 哦， 就四个人。 另外那两个人是没有台词的， 是替换的。 哦，明白。A B 角。 对，之所以就首演那天六个人都上，就是想着谁也别落下。 哦。 于是就把其中的几个角色就让由另外两个人来演，这样。 哎，演第一场的时候紧张吗？ 紧张，太紧张了，真的，手都抖。刚开始。 会忘词吗？ 说错了一点，但是没有大影响。 哦。 对，说错了。 听不出来是吧？ 对对，因为词儿太多了，而且没有。就只要你逻辑对就行， 啊，就是能把你自己说的话说清楚了， 是 让大家能听明白了就 OK 就行。 对 但是我相信到演到后来就是场次多的时候可能慢慢就熟练了。 没错 啊。好恭喜你们恭喜你们，也祝你们演出成功啊。 谢谢您。 因为这几天还会继续演是吧？ 是是是，今天有明天有，就这周一直到周六都有 啊。好吧其实要说到这个呢，也跟我们今天聊的话题多多少少也会沾边。因为他们演舞台剧的时候，可能比如说像舞美的灯光啊，包括造型啊，包括他们的服装啊等等，可能都要融入到整个这个剧作当中。因为我们今天的一个主题呢，主要是讲四月份开幕的这个米兰的国际家居展，米兰国际家居展。所以今天浩洋在节目最开始的时候就提到了，说这个地方，哎呀，时尚之都。其实一提到这儿，比如说像米兰的国际时装周啊，家居展呐，包括爱看足球的朋友也会知道， 是的 啊，这个地方也非常的有名。所以今天我们整期节目也请艳红简单的给我们介绍一下，为什么米兰这个地方的国际家居展就会这么有名？ 是啊， 然后大家会看得那么重。 主要是米兰嘛，意大利作为时尚之都，在设计方面一直引领世界的潮流，而且呢这米兰的家具展以国际上另外两个大展都非常的有名，就是像德国的咱们就知道的德国呀，这一下名字出来了， 布塞尔多夫 不是科隆，对对，德国的科隆，还有是英国有个糕点，这三个大展是咱们国际上非常著名，而且大家业内人士都非常认可的展。它呢已经举办了57那个次了，你每年一次嘛，从61年开始。 天哪，都有这么多年的历史。 对，所以这个坚持的还是蛮久的，所以在这个行业内真是真是一个时尚的风向标。 哎，那比如说你要是有机会的话，比如说你刚才说的这个世界非常有名的三个地方的三大展，你会去参与去学习一下看一看吗？ 都有去看，而且我们这特别是这个米兰的时尚周，是我们室内设计师经常会每年不落的过去的。 为什么呢？ 因为它每年都会有新的更新，设计更新，它不但有家居展，还有饰品展，还有设计师的新的这种设计师展，有很多的新品，它引领了会今年的一个产品走向和近几年的一个行业发展趋势。 哦，那就厉害了。 就等于那儿是新发地。 那是十里河。 这一说完我就 对艳红又 接不上。 当然呢，在此你要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说一下，我们在4月16号的时候开始，住在876的官方的微博也会正式的开通。那么艳红呢，到那个时候呢，将为带大家走进2018年的米兰国际家具展。 我会在现场给大家实时播报。 是，而且呢，大家如果关注我们的微博并且转发，就有可能获得惊喜礼物。 哎呀， 16号啊， 这个到时候这个新浪微博关注就是住在876， 是住在876， 对， 所以也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再次说一下。 对，我刚纠正一下，我刚才一紧张说错了国家，是美国的糕点家具、 啊、对吧， 家具展，说成了英国的了。 没关系，反正你说错了，我们俩也不知道。 好吧， 虽然这些地的地名我们都知道，但是如果要说国际那个米兰啊，米兰这个地方我们可能相对比较熟悉，时装啊等等， 对 都会有。其他那些地方，科隆我真去过，米国那地儿没去过啊，所以你说了我也不知道。哎，那这次你会去哪儿？ 去米兰。 哦，会去米兰。 对。 哦。 因为这一次比较特殊，往年都是看展，今年呢，在这个米兰家具展开办了57周年的时候，竟然主办方官方邀请了咱们中国的设计师。 厉害了，真 好， 邀请了20名室内设计师，其中包括我，我很荣幸。 太好了。 那咱们讲讲，比如说咱们只说米兰啊，咱不说米国的那个，也不说德国的那个，咱就说米兰的这个，就是一般在那儿展的话，参展的都会是哪些公司呢？还是说比如说类似于比如说马上到4月底的时候就会北京国际车展，到国际车展的时候他可能就是可能场馆按品牌来，比如1号馆什么什么品牌，2号馆什么什么品牌，然后呢在空地上，就是不是在场馆里头，空地上有可能全都是那种房车，大型工程车，然后还会有一个场馆可能是专门是一些零配件，反正只要是跟汽车相关的这些都会在展览里展。那比如说米兰家居展它是怎么个分别？ 它是这样的，它分为家具、橱柜、洁具，然后装饰、设计、软饰、科技，各种展，一个大集合。因为要由上2000多名厂家来过去参展，而且这都是世界知名级的一些大的厂商，可能咱们经常会听到的一些家具，比如说阿玛尼啊、芬迪啊，或者是说可能咱们国内现在用的比较多的一些米诺提啊，这种家具都在现场有展，有单独的展位。 好高级啊。 对， 我们只知道 Zara Home。 这我也知道，这我也知道。 也很高级。 好好好，哎，那比如说每年它都会有不同的主题吧？ 对，像它的橱柜展是每双年举行一次，然后呢，它的那个节具展是单年举行一次，所以它每年的展还不太一样。 嗯， 啊，像这种双年展就比较受重视，像今年的18年，所以今年的这种参展的人数，看展人数都会集中， 有橱柜了是吧？ 对对、 嗯、 对，今年有橱柜，嗯，橱柜的风向标还是家具行业的一大风向标，因为它还蕴含了一些科技和一些新型材料在里面。嗯， 呀，我好期待呀、啊，真的。 你知道我有一个特别好奇的是什么吗？ 嗯， 因为平常我对于米兰就什么时尚周啊， 对 呀、 啊、对呀、啊， 就时装模特啊，穿着时装啊、 嗯， 通俗理解啊，就是这样。 嗯 嗯， 嗯， 我在想，比如说它这个家居展， 嗯， 会不会就是说，比如说他给你设计了一个样板间， 嗯， 然后呢里边也不空着。 嗯、 啊，也有一些所谓的模特在里边、 嗯、 哎，比如说起居生活，比如说煮个咖啡啊，一家人坐在这个餐桌上聊个天啊、 嗯、 那样的一个让你看起来非常具有生活氛围的这么一个感觉， 相当于实景感受。 对、 嗯、 会有吗？ 是实景，但是真没有模特在那儿、 啊、 顶多会有厂家的宣传人员会在现场、啊、但是这个展呢咱们是可以去看看的，因为它面向大众的时候所有的酒水是免费的啊，咱们的特别是有名的红酒、 哦、 到了欧洲你不喝点红酒回来 啊。对对对， 今年咱们的中国的设计师的展是单独一栋别墅，我们那边是24小时不打烊，欢迎大家过去啊、 哎、 也是流水的红酒。 你是没时间了，因为你现在已经走上了演艺之路，天天都要演戏，所以你没时间。 你可以在戏中穿越过去。 是是是，所以我建议你还是先关注咱们的官方微博吧。 对对对啊，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博，我们从4月16号开始住在876这个官方微博就正式开通了，那到时候那个艳红姐呢也是会带大家走进2018米兰国际家具展，那大家关注微博并且转发就有可能获得惊喜的礼物哦。 嗯 嗯， 这样在讲更细致的前提之前、 嗯、 咱们能不能，因为你肯定了解嘛，先讲讲咱们参展的。 嗯，我们参展的这20个设计师呢，就是主要是针对家居行业的一些产品和室内设计这方面。 嗯， 我们今年的主题呢是空间的协调性。这个是什么呢？每年咱们的那个设计师在讲的都是说设计师如何对空间进行规划。 嗯， 但是呢，嗯，随着这个生活条件的提升和发展以后，除了空间规划之外，还有一个引领所有的用户使用者一个空间的这种生活品质的提升，所以它还要有一个协调工作，不但要协调的引导客户的一个空间使用品质的提升的这种概念，还要引导厂家做各种落地的协调工作，包括各种产品的运用。所以呢，现在设计师不光是一个空间规划师，还是一个空间的协调师。嗯、 哦，那咱们会在一个专门的一个建筑里面， 对，一栋独体别墅。嗯、 哦，哎，那这个米兰的这个家具展，它是在什么地方？也类似于，比如说咱们的国展、农展这么一个地方吗？ 嗯、对对对，它那个其实我地名还真不好说，它那边有一个特别有名的一个大教堂，嗯，是叫。 是在那个教堂的边上、 对对对，然后那个再就是名品街、 哦、 其实咱们中国人去旅游经常会在那条街上溜达、 哦、 所以你在看大品那一些买一些奢侈品的时候也可以上展会里溜达一圈、 嗯、 说不定你会带回一些你家居中有用的饰品啊灯具啊，这些都可以去的来，它是现场有一些售卖的。 嗯嗯嗯，哎，那咱们这20个从国内过去的设计师每个人都有分工吗？ 嗯，我们是个人带着个人的作品过去的，像我今年做的是讲的是一个东方设计师的新型设计理念，主题就是从无序到有序，然后还会有一个就是一个关于空间协调的问题，就是一个给予与需求的问题，就是嗯，经常设计师认为一些好的东西给了用户，但用户体验并不好。 嗯， 所以这个呢，我就是通过一幅油画，我画了一个小兔子拿胡萝卜钓鱼啊，来解释这个，就是你认为好的，对方并不一定需要啊，所以这种供求需要的关系啊，这是 其实大会要求的是我们要讲一个社会设计概念啊、主题在里面、 其实我在想是不是就是比如说以前作为设计师啊、那我天马行空我按照我的想法我就设计、我设计好了之后你们谁喜欢你谁用那现在可能相对来说更那怎么说呢更尊重这个客户的这个体验 更私人定制一些 对那这样就等于是我按你的要求、就你给我画好框之后、我在你这框里边再给你设计是不是就等于是那种带着镣铐跳舞的一种感觉然后就是上学那会儿经常听到这句话 胡萝卜钓鱼就得看鱼吃不吃素了 可以改变他的生活习惯 哎，那你怎么展示给大家呢你会做一个类似于 PDF 格式的一个文件还是说专门在这个独栋的别墅当中因为房间相对比较多嘛然后在某一个区域展示 对有区域有电子文件的展示首先会有 PPT 的这种播放再就是还有我自己做了一份视频就是讲这个有序到无序到有序的一个演变过程另外呢我还画了两幅油画就是直接主题就是从无序到有序和胡萝卜钓鱼 真多厉害 是啊特别棒我觉得 那二十个人里头女设计师有多少 哎，我还真没有 统计 啊！ 大家在出行之前还没聚呢， 还没聚呢。就是我今天上了场，就会去赶那个场启动会，就是今天下午4点吧。 好，没关系，没关系，肯定会成功啊，肯定会成功。那咱们再说回来，就是最开始米兰他办这个，你想都已经这么多届了，他为什么就能让大家觉得哇，只要他这儿办，就一定是引领了一个潮流？ 因为首先呢米兰这个就是意大利的家具设计就在这个国际上设计中它占的不说独占鳌头吧但是也真是国际的一个时尚风向标再就是这个展呢是由意大利的家居协会来创办的。他开始创办这个时候就是要给设计师和给所有的厂家的新品做一个产品发布。但是呢后期在演变过程中呢他又是纳入了很多除了家具之类还有其他的方面像衍生品也拉了进来。像今年有650个设计师参展。这种新品呢今年经常是在展会上一露头就会被厂家订走然后作为今天就可能是今后的一个产品流水线的发布了所以也是一个设计师的舞台也是厂家在发布他新品的一个舞台 其实那真的就是一个风向标或者一个指向就类似于比如说时装周的时候然后大概出一个什么调调什么色调我相信到现场去关注或者去看的可能都是来自全世界各个地方各个国家比如做服装的 是 你看哦这个好漂亮大概这个款式这个调调可能就知道可能今年或者接下来的几年当中都会流行这个款式应该是这个方向吧。 我觉得刚刚说这个风向标这个东西就相对来说我觉得是非常牛的一件事情。什么叫风向标呢就是你看它你就知道该怎么样。这就等于你就等于你这是我怎么说呢这个就是最原始的一个东西。 对就是它有引领的作用。 对。 或者说就是他说的这个方向所有人都觉得说对就是这个 方向比如今年说我要推出科技厨房那可能所有的橱柜厂家都会在科技两字上使劲 对。 然后我呢说今年我要追求自然那所有的材料你会发现什么混油的呀漆器的就会下架自然一些产品材料就会上架这样的话其实可能有的国家可能要晚一点但是在几年之内它都会有很大的一个这种影响 好那么我们也希望接下来的这段时间因为你马上应该没两天了就下周的时候嘛 对我15号就要走了 是所以下周的时候你们就要去参展 对 然后艳红作为咱们的嘉宾当然也为咱们节目增光了嘛 是 然后同时呢也希望你把那边偷偷看到的理解到的最新的那些东西能够通过某种方式照片也好啊或者说小视频也好啊通过我们的住在876的微博可以跟我们更多的听众朋友可以分享一下 好 正好我们也可以在第一时间也感受一下就是哇好漂亮怎么都会这样弄了呢 对

优秀选手就有机会签约北京电台。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咨询电话010-8501-3045。 丝弦之音，演绎文化经典；诵读之声，引领文学风潮。4月21日，听见经典，立体阅读，音乐与诵读完美融合，为您和孩子带来视听盛宴。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好声音》主持人现场诵读经典儿童文学作品《中国交响乐团四重奏》，倾情演绎华美乐章。4月21日上午10点，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我们不听不散。购票查询大麦网。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都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7.6，哒哒哒哒。 您正在收听的是住在八七六八七六。 家很理性，位置朝向，面积挑高，家更感性，风格布局色彩装饰，两种角度，两个声音，两点开始，一档关于家的节目，北京文艺广播，住在八七六，舒适有温度。 北京时间下午的2:31，各位好，这里是 FM87.6 兆赫北京文艺广播给您带来的住在876。大家好，我是浩洋。 嗯，欢迎您在广告信息之后继续收听我们的直播。大家好，我是王维。 嗯，这个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这样的一期节目的一位嘉宾，也是再跟大家介绍一下哈。北京亚美林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设计总监 Red House 空间设计的创始人，北京木兰花语女设计师木兰会发起人王艳红女士，欢迎。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设计师王艳红。 嗯，马上要在四月，就是下周三的时候， 17号， 对对对， 17号开始 出发，就要去意大利的米兰。 15号出发，17号开展。 是是是，但是还好，就是准备的时间其实都在这边都已经准备好了， 对， 所以去那边可能也就是一个安装啊、插件啊，可能就是这么一个过程了。 对对对，现场有专门布展的，我们可能到了只要上展厅看一眼就可以了。 对对对，一定会成功。 就是那些东西都已经提前运过去了，是吧？你要用的那些。 这个我随身带。 随身带是吧？ 怕邮丢了。 那带大概多少东西？ 啊不，我就带两幅油画， 带两幅油画， 是电子版的，就要方便的多。 对，其他的比如说 U 盘呢、电脑啊，可能就是这些了。 嗯，对， 是吧？ 嗯， 我就在想着，比如说你要真正在那儿，我要设计一个，比如说一个空间， 嗯， 那比如说我觉得你那儿材质可能不行，或者跟我想要的那颜色或者什么不一样，你是不是好多人就从这边直接都得、 那个、要空运过去，前期就要做、 啊。 但是这个今年这展，因为是过了年后，举办方才同意那个官方发出的邀请，所以有点仓促， 嗯、 所以这次我们都是以电子版演示节那个为主。 嗯， 包括这个这两幅画也是我连夜赶出来，昨晚上才算完毕。 没关系，拿回来以后还可以再慢慢修嘛。 对 对对，哎，那你能简单的说一下，就是比如说去年， 嗯， 或者前年， 嗯， 比如说哎。嗯，在米兰展上出的什么什么东西？ 嗯、 哎，这两年在国内的家装啊， 嗯嗯、 或者是在家庭的应用当中、 嗯， 哎，慢慢的就已经用到了。 嗯， 能有这样的例子吗？ 啊，是有的。就比如说，这两年非常流行的厨房的一种绿色，它的绿色不是说做个绿橱柜啊，是说用与自然的相接，它会在厨房做一套这种生态系统，就是说咱们厨房经常用的一些小菜就直接从那个橱柜里头长出来，然后你就可以收割来用了。 哎呦，这个 它还是给厨房加湿去味儿，调节空气。 哦、嗯，就有点类似于咱们弄的蒜苗。 蒜苗， 嗯、 我也干过这个， 是吧？ 其实老外只是说把咱们中国人特别接地气的东西做了一下包装升华，这样可能有点不尊重人原设计师。 是是是， 嗯， 哎，那你比如说，比如说往届，我相信你关注的东西， 嗯， 可能都是有所偏重和不同的吧。 对，我偏重的更多是一些材料、一些新型发布布料，还有就是一些色彩的发布，因为它这个色彩发布真的会引领这个市场，因为它色彩发布完了，你会突然发现，哎，今年的家具颜色全偏这几种，今年的布料也都偏这几种，包括一些小的饰品也都会是往这个方面靠了，所以是我们每年设计师的必修课，就是春季一定要看一下这个展。 就是每次觉得，比如说你往年看回来之后，有没有说对你这个设计的很多东西，真的是有很多的这个帮助，或者说一下打开了这个很多这个思路？ 是这样的，因为我们也是通过这种学习嘛，然后让自己的设计与国际接轨。因为现在咱们国人经济已经都走出国门，经常会上欧洲啊，各世界各地去旅游。旅游回来了嘛，还有就是很多人有在国外居住的这种经验， 经历 对经历呢，回来以后他要求设计上他就会更国际化一些，所以呢，我们就要了解上现在国际上流行哪些产品，然后家具的风向是什么今年阿玛尼是否还是那么的奢华，或者是走了什么冷艳风，这个都是会对我们的设计走要有一个很大的影响的。 哦，那比如说你关注它的色彩，比如说布料啊， 嗯， 你说哇这个颜色好少见的， 嗯， 那比如说你要是回到国内了，然后再开始你的正常的工作，然后你给别人设计，希望要这种颜色，真的能找得到吗？ 是可以的啊，因为咱们现在国内的这种家居的高级定制、私人定制这块做的也非常好的。其实中国的产业真的能跟国际接轨。你这个月刚看完展，下个月市场上已经出现了多个雷同的产品了。 大家其实都在学着 对对这个可能也是前几年为什么中国设计师是不允许进级，有一些场馆是拒绝中国设计师进入的。 没有， 但是现在好了，他们已经官方邀请我们去参加了，说明我们的设计也可以让他们去学习，或者是说也会逐渐的走向国际了。 哎，那比如说今年这一届咱们去参与了，那你会特别关注比如咱们不说品牌啊，特别会关注比如说张三他设计的什么风格的沙发，我可能一定是要看的。 对， 或者说谁设计的灯饰，我一定要看的。会有这样的方向吗？ 是要有几个品牌是可能是我会比较关注，一定要优先走到的，因为它的占地非常的大。真的这几天是我走不过来的，而且三天，前三天我要专业在我们那个展馆要多在那儿要待。 想想就觉得好有趣。 是，那比如我现在问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个人化的一个问题，就是你这次去，一方面是把你的理念、把你的一些想法、一些设计展示给大家，那我觉得你是不是在这次去你自己有一个什么目的，就除了是向大家这个展示之外，会不会有一个你想了解的或者你想学习的一个侧重点？ 对，就是因为今年它还增加了室内展和软式展嘛，就是国际这个软式展是紧挨着这个时尚周这个家具展的，所以那一块我也是会非常关注的。因为作为女设计师，我在软式方面还是算是我的长项，所以我也希望能大大丰富一下我自己的一个知识点，然后开阔一下视野。还有我也是带着任务去的，有多个客户委托我帮他们看一些产品新型的发布，可能这个照片我发回来，型号交给他们以后，他们就会开始进行采购了。 那比如说你参展完了以后，会不会比如说现场参展的也有咱们国内的家具的厂商，或者说瓷砖的厂商，我瞎说的啊，会有吗？类似这种 中国品牌， 比如说我们自己的品牌走到世界上，或者说中式的那种， 比如说斗柜儿啊、圈椅啊， 是有的，但是没有中国的官方的这种厂家过去啊、嗯。但是有个人，就是比如他有个卫星设计展，就是35岁以下的设计师去做的，经常会有一些中国的新锐设计师，嗯，以比如说个人或者学校的名义去参展，嗯。嗯，对，所以这块我觉得咱们中国还是要需要再努力一下。 是的，是的，是的。放心吧，一定会有那么一天的。 是啊，哎、肯定的。 外国朋友对咱们中式的那些家具啊、饰品应该会很感兴趣。 很感兴趣，因为这种民族的肯定是世界的。 对对。 包括这次我在设计展的参展的 PPT 里头，我是拿出了一套中式的院子来作为这个参展的一个作品。嗯。 中式的院子。 对，但是是新中式。 新中式，这个比如说现在在节目里边，比如说能大概说一两句，这个大概设计里边都包含什么、嗯、或者有什么特点？ 我这个院子呢是在云南古城里面的、啊，就山上半山坡的一个6亩地的一个占地面积的一个私人会所。其实这个呢，在做的前期呢，就是要符合当地的这种风情。 嗯， 当时的业主要求，甲方要求呢，就说他想做中式，但我提出如果纯中式不太适合。和这个古城的感觉，因为它毕竟在丽江那边的，他们有那期文化在那儿，所以我还是结合当地的文化符号做了一些外形的一些处理，但内部还是偏中式一些的，嗯，有一些文化底蕴在里面，还是业主比较喜欢的这种感觉。 嗯， 中国人还是要有一个中国人的院子的。 是， 这个说的就让人觉得特别的，是吧？ 嗯，听出来了吧？ 啊、 嗯。你得有一个大院子， 是这个也是6亩地呢，我天哪！ 是的，是的，是的。哎，那你这次比如说厂家给你那些要求，比如说你看完了以后，会给他们一个所谓的参考吗？ 嗯、 因为你不会说比如说啊，我去看了浩洋牌的那个卫浴洁具品牌、 嗯嗯嗯， 哎，我觉得看着不错，然后我会跟厂家说，嗯、厂家就会要。人家会相信你或者信任你，还是说哎，我就是把看到的我觉得还不错的给厂家，让厂家有一个借鉴的意见。 嗯， 你是中间起到一个什么桥梁的作用？ 我们是这样的，因为现在的设计师特别是室内设计师也逐渐的引导了产品设计了，我们会给厂家一些要求、 嗯、 在他们配合我们制作过程中，我会要求材质、造型、色彩这个居多细节，然后其实咱们国内的这种技术能力、生产能力非常强， 是， 嗯， 啊、 嗯， 真的你要求的你，有些时候不是专业人士都看不出来，或者作为我专业人士，有时候都看不出来，就是这个高仿程度还是挺强的，但是咱也不能说高仿，因为尺寸可能会根据咱们国内的情况和这种色彩做一些调整， 对对对， 嗯、 哦， 是这样的，嗯， 好吧，好吧，好吧，嗯。 哎呀，我现在就是特别期待，因为今天不是要上这么一些节目嘛，在网上也搜了好多关于这个米兰国际家具展的这样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东西，就有时候就看他们的那个设计哈， 嗯， 还挺合我意的，有时候就属于那种我之前跟你讲过那种， 嗯， 特别冷的那种风格， 它是很欧式的，但是我所谓说这种欧式，并不是那种啊必须得有个罗马柱，必须得什么雕龙画，不是那种欧式，就属于那种。偏冷艳的那种， 对、啊， 比如说家里的金属颜色多， 嗯、 或者说沙发呢以皮质的、 嗯， 或者说相对偏冷的颜色， 嗯、 比如棕、 嗯、 灰、 嗯， 都是这样的颜色。 其实前些年大家一提金色，就觉得哎呀土豪色，很俗气的颜色、 嗯。 但这两年的金属颜色，不锈钢色非常的流行，特别一些灯啊、一些饰品，它用这种材质，包括一些家具的一些细节处理，处理完了还真是能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的。特别就是说冷艳这种风格，我建议你可以关注一下阿玛尼的展，它就是以冷艳而著称。 嗯，不过我觉得在这样的一种冷艳的这个大风格底下，可能中国设计师一去，我觉得。就照我的理解啊， 嗯， 这个中国红会不会到时候一出来之后，大家也就觉得立马眼前一亮， 也有可能啊， 是吧？ 也有可能。你比如说，嗯、在我不是说嘛，在泰国的曼谷， 嗯， 然后他在曼谷专门开了一家 应该算是网红店吧。 嗯嗯。 但是实际上特别的火， 嗯， 应该是一个精品酒店。 嗯。 不是很大，但是精品酒店。 嗯。 它就是按照中式装修风格和配饰风格去做的。 嗯嗯。 大红是主色调。 嗯。 然后里头有灯笼啊，有什么，就是哇，一进就让你觉得，哇，天哪，就是中国的感觉。 嗯。 然后那种感觉特别的艳， 嗯， 特别的舒服。 嗯。 嗯嗯，本来人家面向的都是国内，因为去旅游的人太多了嘛。 是啊， 面向国内的人， 嗯， 没有去住的，外国朋友去，外国朋友说，哎呀，太漂亮了， 是吧？ 好好看的， 对， 都会去， 因为他们那儿可能那个平常生活当中这颜色相对来说就会比较 对，或者说人家不是以这个 为主 色调 的，对 对 对 对, 对， 其实这个就是一个供求需求的问题，他猜想错了中国人的需要了， 是 他以为你们中国人应该是这样的，嗯，但实际这是我们平时天天都接触的，我们已经不稀罕了，我们走出国门要看点不一样的， 是的，是的， 但是老外不一样，到了泰国，嗯，他认为这是东方的， 是的， 他是没有中国还是印度这种概念， 没有这个区分的， 嗯， 是是是，而且呢，比如说像米兰，包括法国， 嗯， 也有好多其他的特别有意思的地方， 嗯， 因为都是听做家具的朋友跟我们说的， 嗯， 就是说那边有类似于集市， 集市， 嗯，对， 但是这种集市呢，并不是说咱们耳熟能详的，说在一个街上每个周末有， 嗯， 不是， 嗯， 有的地方就是一年一次。 一年一次， 哎，对，而且这种地方，比如说在法国的某个地方吧， 嗯， 这个地儿是一个小镇， 嗯， 特别小，然后那儿有一个特别漂亮的一个教堂，然后在那个地方一年的某几天就在那地儿有这种集市， 嗯， 而且这种集市呢都是来自世界各地的购货的朋友们， 嗯， 因为都是购所谓二手货的朋友们去那儿， 嗯， 据说在那儿能够淘到特别好的啊百年以上的老家具。 哦， 都去那儿，所以 潘家园吧， 哎，类似 啊，但是人一年就一次，而且一定是真东西， 啊， 一定好。但是你在有籽儿的同时，你还得是一个慧眼识英雄的人， 对，啊， 你还得去看，哦，这个东西，比如说，啊，是哪个时代哪个款的东西， 嗯， 啊，确实是好东西， 嗯， 你在那儿买， 嗯， 是，然后怎么弄回来呢？ 集装箱 的，现在这种海外代运代购特别的多， 是是是， 其实也很方便了。 是的，是的，是的。 所以就像我刚才说的，我可能看好产品品型号什么的，给我的需要的朋友客户，他们就会把它弄过来。怎么弄的，我就不说了。 好了好了，在此呢也要再次感谢艳红，然后也希望艳红在下周去那边参展的同时， 嗯， 然后给我们争光， 嗯， 也要带回一些新的信息，包括一定要记住我们的官方微博住在876，在上头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能够有一个互动。 好的 好 的，嗯， 谢谢， 嗯， 好的，我是浩洋， 嗯，我是王维， 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节目是开心茶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 欢迎收听易购时间。节目的一开始呢，先各位来说一个消息。前段时间呢，我们举办的八块三和五粮液股份的一期精酿酒的活动，没想到是得罪了不少的朋友，很多朋友呢都打来电话来质疑活动的真实性了。你像手机尾号是6687的雷先生就说了，这市场价呢是3180块钱的五粮液股份的一期精酿酒，1500就能买一箱，然后还送一箱，又送1400的话费，算起来一瓶是8块3啊！我一听赶紧打电话吧。结果电话接通之后告诉我说活动结束了，我看见你们这个活动肯定是骗人的。还有位王先生呢也说了，正开着车呢，听到说五粮液股份的一期精酿酒是8块3一瓶，好不容易找好地方停车吧，结果你们跟我说活动结束了，你们这是搞什么呢？那么面对大家提出这些质疑呢，现在呢就让我们来联系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的富贵吉祥一期精酿酒的销售负责人胡总，请他来证实一下。胡总您好。 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胡总您看，最近咱们这个买酒送网络话费的活动本来呢是办得挺顺利的啊，但是呢前两天呢有很多朋友都给我打电话了，有朋友就说了，说你们这个电话是一直占线，根本就打不进去，这是在欺骗群众。另外呢还有朋友就说五粮液股份的一期精酿酒这一瓶才8块3，而且还送话费啊，太便宜了，根本就不能信。您看，您给大家来解释一下这些问题吧，好吗？ 好的啊，在这儿呢我首先要告诉大家，活动肯定是真的，否则我们也不会说在全国200多家电台播出，那也更不敢承诺给大家是免费送酒上门，先验货再付款了。其实这个电话占线呢也是在我们预料之中的吧，啊，大家想想，